启程，经度烛影深深是我在等你，歌声又绕耳，清风在侧，轻按月落尘，当日落的清风约定今生，时光一去如梭，似你传真，归心未半城门，台上几行道不三五痴心人。 耳边听到的是可能在很多人耳朵里面这个声音和 J 周杰伦会有一些些傻傻分不清楚的，具有才子气质的，总是给人温文尔雅感觉的许嵩的一首七夕。在2018年的8月18号的早上，我们来告白刚刚过去的七夕节。微信公众账号上烂泥说，早上好。SQX 喜说，我给媳妇儿的红包，哇，晒给我看了，还是挺大的一数字呢。然后媳妇儿给他买了一串手串，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吧？每个人都尽情地享受了七夕节。张爱玲曾经说过，对于女人而言，爱的意义就是被爱。那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怎么能不对美好的爱情永远向往呢？ 我知道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当夏天过去后还有些花未曾开放，害怕看不到你。

自己。替换心情之后，可是关于人生，见过越多的清晨，就越陌生。收看，当潮汐交换，当路灯都变暗，映到我眼中天空，像坠入海中。Who's 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 韩某时某刻 Catch me when I fall 发表这首歌的时候，他还没有爆出新恋情，但是之后呢，曝光了新恋情之后，我都突然觉得，哎，这首歌唱起来应该还蛮有对象感的。据说在之前有一次的收听率公司的调查报告当中呢，说现在可能听众会选听什么样的歌呢，那除了李宗盛，除了张学友这种长盛不衰的歌坛常青树之外呢，鹿晗也是蛮受欢迎的。那可能我年纪太大了，我真的 get 不到鹿晗的颜啊，但是我坚决捍卫你喜欢鹿晗的权利。那如果有喜欢鹿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后台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先搜索这两个字找到我，然后告诉我你喜欢鹿晗的理由好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醇，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can't stop 在车里没有抖腿。就算广东话不是那么溜，你也可以唱起来。 我与你就幻想长长夜未冷，分点点放肆显得更加灿烂，你全城与繁 星星空千色烟花透射离晚， 我与你望着望长长夜未冷，双眼中暖暖身体变得快慢，永远也难放开臂弯。 有夏季越爱越严重，红红这冷冻，霓虹里乱碰，看到处处太多笑容，令我共你视野都震动。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温也突然为我骤暖，风也未流动。 我与你就幻像长长夜未冷，分点点放肆显得更加灿烂，热潮成繁星，空中千色烟花透射弥漫。我与你梦着梦长长夜未冷，只担心痛快时间变得有限，吃力地热烈地热烈地到你告别平淡。 我与你像幻想长长夜未冷，分点点放肆时间变得灿烂，而全城繁星 空中千色烟花透射弥漫。 我与你梦着梦长长夜未冷，相拥中热暖身体变得快慢，永远也难放开。 佳佳，aquí estoy。微信公众账号上后台 ，Mr. 赵说：“千纯，你是骨灰级麦霸吧？”我还真不是骨灰级的麦霸，我是骨灰级的 Jackie 粉呢、啊。如果你看过他93年演唱会现场唱这首歌的时候，在现场掀起他的披风那种帅劲啊，拿现在的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儿来说，那就是炸裂。你一定会迷上他，包括这首歌。这个冬天不太冷。 我与你像幻象，长长夜未冷，灯点点，放肆闪得更加灿烂。如全城如繁星，空中千色烟花透射弥漫。我与你梦着梦，长长夜未冷，只担心痛快时间变得有限。剧烈地，热烈地，热烈地，共你告别平淡。我与你像幻象，长长夜未冷。 像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三首歌曲都是非常熟的歌，来自 Bon Jovi Knock Out， 张学友这个冬天不太冷，以及 Taylor Swift Shake It Off。

迎回来，北京时间9:03: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微信公众账号后台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来首应景的歌啊。我觉得这北京的天儿啊，真是让人越来越不懂，不知道这首歌算不算应景。 在我22岁时，回想起当时多么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他来。然而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他失去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才32岁的我，虽然一个人过也过得够精彩，偶尔才想谈恋爱。然而爱总是乱了节拍，我只能够瞎猜，也许能中了头彩，中了又觉得奇怪。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得不到的无所谓，就算是自我安慰，没必要伤悲。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以为遇上了就会。 说真的，我记得我10年多前，哎呀， 惊鸿一瞥的感慨， 自己的年龄。我反正我当时从上海来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呢，因为我从上海来嘛，带了一把伞，我怕北京下雨，结果就是一年到头的都用不上一两次，北京从来不下雨。结果你看今年不停的在下雨，就已经快持续了2个月了吧。所以真的是越来越不懂北京这是怎么了，每天都阴雨绵绵，家里都快犯潮了哈。北京人是不是特别有感受？越来越不懂，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同样的命题啊、我们都对束手无策的逝去的爱情，我们来看看 Paloma Faith 如何演绎的哈。节奏感和音色同样给力。Paloma Faith, 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I tell myself, you don't mean nothing. I'm what we got no hold on me.You're not there, I just crumble. I tell myself I don't care that much, but I feel like I die till I feel your touch.Every time you're there

都一样。忘记它来临时，一切就超越了范围，而感觉明显黑日出以前，我就要醒着开窗等待光线。黑 歌，嘿呀嘿呀的和声都觉得很幸福。他和周杰伦一样承包了整个80后90后的青春，所以听到他的歌就有一种重返18岁的幸福感。继续听到潘玮柏24个比例。 他是我，他是我，但我是谁？我是他，我是你，我是我，但我是谁？我是我，他是我，你是我，那我是谁？我是他，我是你，我是我，那你是谁？谁谁谁谁谁？体内的细胞正在蠢蠢欲动，不知名的密码在一度空间领域瞬间转动，一样的眼光全都注视着我，不知情的请你小心，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太多太多。在我发现我却不是唯一，各个个体都在分离，其实整个主角就在我心底，只是不是黄着比例，他们分明喜欢家里，如何能同体共存成为唯一的身体、 我有个秘密秘密藏在我的心里心里，本质它相信不知谁先生的时机，请不要告密、我随时会爆发、你看的是我，但你看的并不是我，你面对就是我，但我早就已经不是我。 来自潘玮柏24个比例，马上进我们节目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来自新晋国造男团 Mr. Tiger 首张专辑主打《夜空悬浮》，这是一首忧郁的情歌，曲风轻盈，旋律轻快动人，这样的歌曲听了会让耳朵振足。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静悄默单身，那时候那个文艺少年后来成为了神，结合霸气灵魂优雅的柔身，台下就止步的几万人，先生唱大戏，身后的功底有一套技艺，创意的世纪，先生唱大戏，现在和过去穿通的东西是一种鼓励。 裙子来自李荣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这是这一时段的第一首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我记得早上打开电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很早了，7:30就有一位听友，忘了是哪一位了，是沙漠吗？他说李荣浩的新歌《年少有为》在我们974北京音乐广播的早安夜秀，还有在娱乐对王牌被狂推哈，你说是吗？那所以我们就不放那首新歌了哈，我们听到的是裙子。之前有评论说一听前奏就知道是李荣浩的话，不知道这种评论会不会让李荣浩觉得是在重复自己。那李荣浩当时的回答是，他说他觉得是一个褒奖，因为千变万化是很简单的，太简单了，简单到不行。就是明天李荣浩如果染个头发，穿个大红裤子，或者说戴副墨镜，改变一个前奏的风格，就会让别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是李荣浩，做起来很简单。但如果他总是做同样东西，还有人买他的账，那在他看来这才是很难得的。想想好像是有道理哈。你可以想到周杰伦和方文山两个人的合作，是不是无论过去了多少年，10年、20年还是30年啊，你依然会很想听到他们，听到他们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很震撼，是不是？谈到时间这个概念，10年前李宇春唱这首歌你还记得吗？ 萤火虫用来偷玩的光，偷摇晃才能背回文章，跟晨风绕过梅花桩，你的肩马蹄也追不上，大瞌睡先生大了手掌，柳树叶放在春边回响，一滴墨一朵梅花瓣，牵着手留下一缕芬芳，在我们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千年的磁场，有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一根傲骨无法隐藏四周回的力量，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散发五千年的磁场，习惯了后发制人，赢了还说承让，带着无限梦想和希望像条龙一样飞翔，在胃里晃，狼烟汤温暖你的刀枪，屋檐下燕子做了新房，拆开新时间老了爹娘，一条河有人在梳妆，小女孩穿上谁家衣裳，在我的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年少的壮志雄心，磁场有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一根傲骨无法隐藏四周回的力量，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散发五千年的磁场，习惯了后发制人，赢了还说承让，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像条龙一样飞翔， 有传说中的神之一的真实的锋芒，一个傲骨无法隐藏是个智慧的力量，少年强大中国一定别反邦，散发五千年的磁场，习惯了后怕之人赢了还说承让，带着无限梦想和希望像条龙一样飞翔。 少年中国，这十年前李宇春在奥运会的时代背景下发表了这样一支中国风的歌曲。时间过得好快，我还记得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作为央视开学典礼的一个特别节目的主题曲。我不说你会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已经有十年了。 音乐快快车道，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努力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伤， stamina. Uh-oh, running when I close my eyes. But oh, I got stamina. And uh-oh, I see another mountain to climb. But I got stamina. Uh-oh, I need another lover be mine. Cause I got stamina. Don't give up, won't give up. Don't give up, no, no, no. Don't give up, I won't give up. Don't give up, no, no, no. I'm free to be the greatest, I'm alive. I'm free to be the greatest here tonight. The greatest, the greatest, the greatest alive. The greatest, the greatest alive. Uh-oh, running out of breath, but I got stamina. I'm the youth, ay, I am the greatest, ay, this is the proof, ay, I work hard, pray hard, pay dues, ay, I transform with pressure, I'm hands on with effort, I fell twice before, my bounce back was special, let downs will get you, and the critics will test you, but the strongest survive, another scar may bless you, I don't give up, nah, nah. Won't give up, nah, nah. Don't give up, no, no, no, nah. Don't give up, I won't give up. Oh, 自己 来自派俊伟、周杰伦 Try， 这是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第三首歌曲。稍早前的一首是来自 Sia featuring Kendrick Lamar 的 Greatest。 第一首歌很熟很熟了，很多朋友都在冒泡说好喜欢这首歌，来自汪峰的怒放的声音。不可否认，现在是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在这个有网红还有小鲜肉霸屏的时代，像他这样能火十几年的音乐人也实在是不多了哈。我们说做音乐不容易，那么纯粹的坚持着只做音乐真的是更不容易。说到这儿，实在很想给能够一直存在于听众播放列表中被大家记住而且喜爱的汪峰点个赞。正如他自己在微博上说的，现在的谩骂和舆论在过后都会被忘记，然后会被保留的只是作品。确实是这样的。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来找到我。 音乐快快车道，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好啦，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9:54:56，今天准备的26首歌曲全部播放完毕，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是千纯，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首带有时间刻度感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年轮》，明天见。 人全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永远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书生一圈圈